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第54集。他一向都冷静自持，此时声音却在发颤。与此同时，他迈开步子跑向自己不惜一切也得护住的人，震惊、担忧、恐惧等等心情一起涌上心间。他已经能看见那漆黑的深渊，时间的海洋中怒涛汹涌翻滚，他只能依靠弱小的力量艰难求渡，希望最终能赶到岸边，而不是被剥皮扒骨吞噬殆尽。不提那句天冷就好了吧，自责的感觉如顽固的皮癣，坑坑洼洼异常丑陋，根本无法被剥落似的栖息在他全身的皮肤上。个人本就弱小，只是整个世界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片片碎片，被命运毫无意义的漫不经心的抛却在各处，可他们却常常忘记这点，兀自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修仪是他的心间，却不是这个世界的。听见带了一点撕裂音的修仪耳子，何修仪茫然地抬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个很高大的身影。何修仪只觉得一阵冲击袭来，巨大力量令他无法站立，身体一栽便面朝下趴在土中。何修仪被紧紧地拥住，宽厚胸膛死死压住了他，令他无法移动一分一毫。接着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，头上屋顶猛遭重击，仿佛经历过了爆炸一样，梁柱砖块俯冲下来，纷纷掉落在地，并且还会弹了几下。瓦烁喷射四溅，如同天上下的灰雨似的洒落，尘土乱飞，遮蔽住了双眼，房顶轰然塌陷，瞬间沦为了灰烬。祖然护着何修义的头，不让对方被伤到。 祖然， 何修仪挣扎着也想保护祖然。 别动，对我来说无论如何都不会撒手，千万不要在这里闹，百害无利。 何修仪不敢动了，但是他全身像拉满了的弓弦，祈求灾难停止，同时全神贯注留意背上情况，倘若砸在祖然身上，接着滚落在地上的瓦数很小，他便松一口气，稍微有点大，他便心烦意乱。足足过了有一分钟，可怕的抖动才停止，世界重归安静。何修一感觉到灼热呼吸喷在他的后颈，那么熟悉，祖然护在他的身上。 沉吗？ 祖然用手撑起自己的身体重量，稍微调整了一下，将对方全身上下严严地盖住了。他观察了一下， 应该是没事了。 怎么了？何修义根本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 吊车侧翻。 什么？何修义感到自己无法相信。 怎么可能啊？ 不可思议，然而却发生了。 为什么？ 不一定，可能地面高低不平，或者软硬不一，加上今天风大，若是物品重量接近了最大负荷。 话到这里，祖然哼了一下。这时何秀一看见几滴鲜血顺着祖然指尖流进土中，泥土也被染成褐色，一块一块，好像是小河边一丛一丛的蔓越莓。从前左然手指修长白皙，此时却是挂着几丝鲜红。 左然， 何 何秀义大惊，争动着去看。你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 嗯。 哪儿啊？左影帝用他自己能展示出的最温柔的声音回答了何秀义，里边有一种能够安抚人心的力量。 右手、左腿还有头。 左晨，左晨。 何秀义拼命地往出爬。 让我看看你，让我看看。 左然扶着后脑艰难地站起来，半晌之后才令双目重新地聚焦。 这里危险，先出去。 好。 说完，何秀义十分主动地搂住了左然。外面已是一片混乱，剧组众人看见二人无一不是松了口气。 哎呦，老天呀，总算是出来了。哎呦。 何秀仪全身上下的血液直冲头顶，大脑变得麻木，眼前还是一阵阵的黑。他摸了摸左然的后脑，指尖微微的抖着，拿回到眼前发现果然有血。何秀仪眼前蒙上了水雾，左然见状笑了一笑。 放心，没啥。 左然十分冷静，询问是否还有其他人被波及，在得知答案是无时，明显安心了一些。他叫众人撤到安全区域，并拨打120，准备去医院检查一下。他又对执行制片说， 尽快通知星空传媒，准备好新闻稿。 执行制片点了点头。何秀也搂着身边人的腰，另一只手捉起左然的右手，小心翼翼，蜻蜓点水般地触碰了下那个细长的伤口。 疼吗？ 左然唇角勾出一个笑容，眼睛在额侧一丝鲜血的反衬下显出另一种美感。 秀义 啊， 你第一次主动捉我的手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